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好啦，咁呢个哈佛中国女孩蒋宇蓉咧，系做咗一晚嘅啊全球嘅知名人物咧，点知咧系即刻系遭到中国嘅网民咧起底，就踢爆咧佢系有显赫嘅吓党国啊红色嘅背景。佢個父親咧就係一個大陸嗰個叫做保護多樣性生物綠色發展基金啊嚇嘅負責人啊，同埋有人好多咧係同佢計數。喺哈佛咧讀呢個叫發展公共管理碩士嘅學位咧，學費咧係差唔多$60,000係嘛？咁另外咧額外啊仲有一啲啊叫做啊數學研討會啊嗰啲另外支出嘅費用咧係$2,000，總學費加雜費咧加加埋埋啊係差唔多近$70,000。咁我當你喺嗰度留九個月嘅生活費等等加加埋埋咧，就共計啊係$98,000咧。嘅美金係走唔甩，即係當你齊頭$100,000啊，因為你女仔又要買下護膚品啦，又要買靚衫啦，嚇包括佢今次啊。系呢个毕业礼啊，show出嚟嗰件好似啊，吓呢个穆桂英大战洪州咁样咧，系嘛？吓嗰啲嗰套咁嘅戏服啊，一啲啊青装龙袍啊咁咧，一年$100,000咧系走唔甩噶啦。咁咧就好多人问佢啊，就钱从何来？系唔系咧走后门吓？咁咧就当然咧就呢位啊受害人咧就发表咗啊喺中英文方面咧都有回应。英文嗰度咧，佢接受美國嘅媒體咧，好好笑嘅。係有網絡嗰度咧，係有分幾鐘咧，佢個講嘢就係咧，佢話啊，而家咧佢受到好多人嘅攻擊啦，係嘛？佢希望呢個世界啊，少啲對立啦，少啲妖魔化啦，嚇，同埋要多啲咧，佢所講嘅叫做道德想像，個英文叫 moral imagination。嗱，咩叫道德想像咧？呢啲故作高深嘅學術名詞咧，就正正係美國而家嘅政府啊，係最討厭嘅呢啲咁嘅左膠偽學術啊，係呢啲大愛包容啊、浪漫啊、理想化咁樣咧，係呢叫 moral imagination 咧，係專門俾嗰啲啊中學畢業生啊預科咧攞嚟所寫所謂嘅 personal statement。叫個人申述書咧，係攞去申請嗰啲牛津、劍橋啊、哈佛啊、普林斯頓啊等等，係一啲咧近年咧係非常之流行嘅假大空啊嘅呢啲詞彙啊。咁咧就喺佢接受英語啊訪問嘅時候咧，就仲奇怪，佢應該咧就喺哈佛大學城出邊嘅街頭，佢一路講緊嘢咧，後邊有兩個白種男人咧，唔知點解喺街邊嘅行人路咧，就竟然拳腳交加喺度打交。嗱，呢個咧佢嗱，你睇到咧呢個片段咧，好多人都睇到後邊乒呤乓啷啊！你會睇到呢個小女孩咧，一啲都唔簡單。佢冇擰轉頭睇，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居然咧係直面啊對嗰個攝影機咧繼續誇誇而談。呢、這個反應咧，我覺得有啲不尋常，因為你點知後邊嗰度係咪有恐怖襲擊咧？後邊嗰度係咪有人搶錢咧？嚇！佢呢個片段咧，接受英文啊嘅媒體訪問嘅時候，後邊兩個男人打交，佢居然咧唔擰轉頭睇一睇，啊呢啲可見係受過少少特殊嘅訓練，係正如啊報業大王梅多當年咧係喺一個聽證會嗰處咧係俾人哋啊。突然间有个男子冲入嚟想打佢嘅时候咧，佢个中国老婆邓文迪啊，突然间跳起上嚟，以武术嘅身手咧，系将嗰个袭击者咧系一夜隔开。嗱喺呢啲时候就睇到啦。嗱，所以呢个画面啊，吓唔知道各位咧睇过未？我认为一睇咧吓，里边有文章啦。好啦，咁啊，佢讲呢个 moral imagination 叫道德想象，到底系咩嚟嘅咧？我就拗晒头。道德咧係一種做人嘅原則，亦都係一種理想，但係唔係一種想像。嚇喺孔子啊、孟子啊，係嘛？或者係其他好多嘅西方嘅倫理學家都提出過出嚟，道德咧係要實踐嘅，嚇唔係一種想像嘅。譬如話 啊，呢个咧作不道德行为啊，譬如话偷窥啊等等啊，呢啲话啊向呢啲咩喺香港嗰啲好多嗰啲莫名其妙嘅风化罪啊，呢啲系喺个生活嗰度实行出嚟先叫道德与不道德。就唔係所謂嘅道德想像，係嘛？好啦，咁喺中文嗰度咧，佢亦都發表一篇長文，佢話咧，啊自己咧其實係個受害人，喺呢個時代總要有人發聲做事，佢唔係為咗自己，係為咗咧好多人，並聲稱咧佢自細父母分居離婚等等，啊跟住佢阿媽顛沛流離，到處咧係搬屋同埋轉校，咁啊去青島嗰陣時讀書咧。个学校咧麻麻地，而且咧系俾人欺凌，系嘛？咁咧喺屋企同埋学校咧冇人理，曾经咧俾一班女生咧系夹咗去咧系郊外咧就除晒衫羞辱啊等等，系嘛？咁于是咧佢喺个逆境里边啊，唯一能做嘅就系读书，去找寻世界嘅答案。嗱，系一个好典型嘅励志故事。不过好可惜咧，喺大陆啊，嗰啲微信啊、社交媒体嗰啲网民咧，继续唔收货，继续喺度质疑啊。吓佢其实后边系咪有呢个官二代嘅背景？亦都有咧，中国网民咧系发现喺旧年啊，中国大使谢峰系嚟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度发表讲话嘅时候，大家如果记得咧，就有西藏裔嘅学生同埋有啲台湾嘅女生咧高叫口号，就咧抗议啊中国咧系打压西藏啊人权等等。当时咧有啲中国嘅男生咧系跳出嚟，系将呢啲女同学咧系拖走，现场哈佛嘅保安咧亦都协助。咁而家咧有网民搜索得咧，当时咧系呢位蒋小姐在场，并且话蒋宇容咧系现场指挥添。咁啊，希望咧呢个就唔系实情，只不过越爆越多咧。咁啊，哈佛大学系咪应该咧系彻查下，为呢一位啊系代表哈佛啊今年全体毕业生啊吓嘅形象大使啊还翻个清白咧？定系确有其事咧？系而系令到啊卢比奥啊系对哈佛啊有更加严重嘅睇法，从此咧系会采取更加严厉嘅惩罚哈佛嘅行动咧？哈佛系会唔会孭到应咧？咁啊，好值得注意啦！嗱，呢一次咧，啊呢一位蒋宇容小姐可以讲话几唔好彩啊！好似一个叫仙女奇缘啊，成为一个哈佛嘅灰姑娘啊，佢一日之间咧就网红，点知咧喺十二小时都唔够咧，就喺个天堂嗰度咧就跌咗落，唔可以讲话地狱，跌翻落嚟去人间去接受啊，系中国方面好多啊嘅微博啊网民嘅审判，而啊。反彈翻去咧，美國嘅媒體咧，啊《華爾街日報》咧，亦都係引述就話咧，佢係將啊呢個哈佛咧係有份染紅，而且咧《華爾街日報》咧已經將哈佛咧係定性為大陸嘅中央黨校啊，喺美國嘅分校啦，所以咁嘅事態都幾嚴重，所以唔止係呢一位啊哈佛嘅中國女孩，而家咧成個哈佛可以講係300年嘅校譽啊！唔可以讲啊，付诸一旦，只不过咧，好不幸咧，都受到重创啦，系咪啊，鲍生？ 冇错啊，今次咧呢位咧我唔可以叫佢蒋公主啦，可能都系蒋千金咧。Luana 咧就有啲脾气，佢其实喺个演讲之后咧，遭受到中国大陆网民嘅围攻咧，佢应该沉住气嘅。咁但系咧，可能咧觉得自己生得比较青春啊。美丽啊，咁就觉得咧唔忿气，所以咧就喺网络上边咧就有一篇长文咧去回应。头先你都提到噶啦，不过呢篇长文咧，大陆嘅网民咧就唔收货嘅。唔收货嘅原因咧就系觉得咧里边咧有好多嘅疑点重重啊，又或者觉得有啲矛盾啊。譬如话其中一点啦，有网民咧就质疑佢点样喺2019年一边喺美国嘅杜克大学全职读书。一边喺瑞士信泰全职工作咧，嗱呢个咧人哋就爬佢嗰啲咧社交媒体嗰啲记录咧，去睇翻佢以往写嘅嘢。咁另外就系譬如话佢喺个演说里边咧，就讲到坦桑尼亚同学啊唔识睇中国洗衣机上边嗰个说明嘅字嘅时候咧，讲到咧呢个地球村嘅故事啊，讲到好悲天悯人啊，痛哭流涕咁样。咁但啲中国网民就话啦，如果正式出口嘅中国商品咧，冇理由冇英文说明书嘅。佢话嗰部坦桑尼亚嘅中国洗衣机究竟系咪走私货咧？啊，呢个原因咁啊，大家就 啊，去深究啦。咁所以咧，其实一连串嘅事件咧，只会显得佢咧越变咧就越唔清楚，越变就越出露出更加多嘅破绽。而譬如话，佢提到佢喺青岛嘅高中啊，遭受到霸凌嘅时候咧，种种就喺校外遭受班女生咁啊，除晒佢啲衫啊，佢好惊啊，巴拉巴拉嗰部分。嗱，我姑且相信系事实啦。咁但系咧，咁样咪即系暴露咗，其实佢间中学嘅管理问题。喂，究竟佢嘅老师去咗边啊？究竟佢嘅学校咧有冇理会过呢件事啊？咁呢间学校嘅行政啊，同埋佢哋嗰个对学生遭受到霸凌嘅处理系点样啊？喂，下山三百字，呢啲全部咧，我除咗坑爹啊，即系害老豆之外咧，就坑埋佢嘅母校啊，即系呢个青岛嘅高中。咁啊，再唔计，仲有佢咧就喺度辩称咧，当时咧佢入哈佛嘅三封推荐信咧系冇啊。佢阿爸任职主任嘅绿法会里面嘅推荐信，但系中国嘅聪明嘅网民咧，喺绿法会喺2025年嘅呢个网站上面就揾到绿法会咧自己话咧就经过周俊峰嘅推荐，所以咧就系将呢位蒋千金咧就推荐入咗哈佛嘅。咁究竟绿法会讲大话，定系呢位咧阿蒋千金讲大话咧？咁我就不得而知啦。但系佢越讲多嘅嘢咧，就更加暴露咗咧，好多喺媒体上边或者佢个背景上边咧，更加令到人觉得疑窦啊，同埋唔清楚嘅地方。所以其实呢单嘢咧，佢自己就喺度泼火水。又话本来咧，可能呢件事咧三两日之后咧就冇人记得啦，又或者佢可以销声匿迹喺呢个美国嘅大学嘅圈子里边。咁但系咧，而家佢咁嘅态度咧，只会令呢件事咧越演越烈啦，陶生。 嗱，呢啲咁嘅励志故事咧，好多时啊都系因为咧一啲政治权力斗争咧而露出真相。咁我哋记得咧，大约系十几年前啊，呢个前大连市长兼重庆前市委书记啊薄熙来啊，系遭到咧中国团派嗰个之间嘅斗争啦。咁嗰阵时就好多人话呢个咧薄瓜瓜佢个仔啊去牛津读书咧系一啲咧嗰个交学费嗰啲款项咧系不明来历。咁我哋记得2012年咧嗰一次嗰个两会咧，当时薄熙来咧最后一次露面系非常之咧得戚咁话俾啲记者听，佢话有啲人话我个仔咧。是读在牛津那里读书呢那些学费是贪回来的。这些纯粹是一派胡言。跟着呢薄熙来呢就义正辞严就说我的仔去英国读书由这个寄宿学校升去牛津之后呢是拿的是全额奖学金。这些呢就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牛津大学是一间咧唔系咁有钱嘅大学，虽然咧佢嘅校友都好多捐款，只不过咧牛津大学嘅 undergraduate， 即系咧 BA、BSc 文学士、理学士嘅本科咧，系唔会有任何奖学金嘅。话之你啊系呢个英国啊王子又好吓，清贫子弟又好，因为英国咧读大学是没有一个大学设好多个奖学金啊，说你好叻啊，咁样咧系全额免费，冇可能。就算你是天才儿童，去到牛津或者剑桥，佢可以咧，譬如第一年佢俾少少象征式嘅奖学金，譬如话一个英国本土嘅学生咧，佢而家交系£10,000，佢会咧第一年咧系俾一个奖学金咧系叫£3,000咁上下。嗱，呢个£3,000咧大约系30,000。令到你的学费是打了个七折。嗱，呢个奖学金对于英国嚟讲是不得了的啦。将来呢个学生咧系毕咗业嘅时候咧，就好可以啊喺求职嘅时候啊，佢进入牛津大学咧攞个奖学金，但系绝对冇全额奖学金。咁呢个薄熙来嗰阵时咧，夸夸而谈咧系呃嗰啲大陆人啊，十几亿人咧根本唔知道出面嘅行情。咁结果咧，后来佢衰咗啦，蒙难坐监咧。就先被踢爆，是咧大连一个民间嘅实业家叫徐明啊，佢所开嘅嗰个叫实德企业，佢赚咗大钱。至于点样赚大钱咧，当然咧系有种种嘅说法，就系由喺呢个大连嘅薄熙来啊，佢嗰阵时大家包庇一齐揾食噶啦。咁佢发咗达之后，就同 佢個公子咧，阿薄瓜瓜咧，交曬學費同埋生活費。咁咧，阿薄熙來就話呢、這個叫全額獎學金啊！呢、這個咧就係、是、大約2012年嘅事。 係啊，冇錯，陶生，因為咧呢、這個人設咧，實在呃到你或者呃到我唔出奇，因為我哋兩個咧唔係生活喺中國大陸，我哋唔喺青島，我哋唔係咧喺中國大陸咧呢啲權貴子弟嘅世界裏面咧出生。咁但係呢個世界上咧有好多大陸嘅人咧，比我哋更加清楚佢哋嘅世界，更加清楚佢哋嗰個世界同權貴子弟嘅世界嘅分別。所以佢而家講嘅故事咧，點解大陸嘅網民唔收貨咧？就覺得太過離奇啊！因为佢话从细跟佢阿妈颠沛流离，即系父母离异，即系单亲啦，不停搬家转学，跟住入咗呢间咁嘅青岛嘅条件唔错嘅学校，遭受到霸凌，跟住霸凌完之后咧，跟住就去咗英国咧读书。咁大家都知道啦，嚟英国读书啊，都系咧世界上咧比较贵嘅，同美国差唔多同级嘅生活。咁另外咧，跟住就去咗美国嘅杜克大学读书啦。咁本科畢業啦，咁中間原來佢話都去過華威喎，因為成績優異呢，跟住先再轉去杜克大學。咁跟住呢就話你所講啦，因為唔夠錢啊，表面上好慘，就工作咗一年呢，延遲咗入學呢先至去哈佛。但係嗰個數目呢係講緊70-80萬人民幣喎，個折算係。有咩嘅工作你一個冇工作簽證嘅本科畢業嘅女子啊，可以一年裏面即刻儲到呢啲錢，呢啲錢係平均每個月係講緊咧5-6萬嘅人民幣。嗱，即係我唔知道啦。一個女人當然有好多個方法啦，咁但 係好多種方法揾錢嘅，或者你唔知道，你係男人唔知啦。 係我當我唔知啦，孤陋寡聞啦。咁但係相較於啊，其實一般啊大學畢業生嘅收入啊，我當佢平均數啊，當你全職嘅工作啊，都係2-3萬蚊人民幣。喺呢啲咁嘅即係發展國家裏面啦，唔好講喺大陸啦。咁你點？你除咗生活費之外，你應付你嘅平時開支，你點樣可以每個月儲5-6萬咧？跟住你一年之後，你就可以入到哈佛咯。嗱，咁呢個數咧，當然啊，你究竟係咪背後有你屋企嘅背景支持啊？定係有貴人相助啊？定係有啊契爺啊？咁呢啲唔知啦。咁但係你作呢個故仔出嚟咧，漏洞百出啊嘛。我哋編劇咧，我哋都會寫呢啲人物嘅故事背景嘅。我哋有一本叫《天書》，《天書》就係每個人咧個角色，即使佢而家佢係30歲，我哋都會由佢出世嘅時候喺邊度出世啊，牛頭角定係九龍塘，定係咧呢個中區半山，一路咁寫，大約知道佢個學歷同埋佢嘅工作經驗、朋友圈，咁樣去寫一個人出到嚟咧，寫一個劇本咧，我哋先判定到佢個家庭背景同埋佢嘅氣質啦，同埋佢嘅語言究竟用咩？咁呢個原理咧就係，如果你真係要作一個寒門女子出到嚟嘅時候咧，你依個背景咧就唔收貨啦，因為個背景就矛盾重重啊，同埋 咁啊，仲有一個疑點啊，佢喺個中文嘅公開信裏邊咧，佢話自稱啊佢咧就喺英國嘅 Warwick 大學。系嘛？大陸亦為華威，我覺得呢個名咧好老土啊，好似嗰啲體育會九龍城咁，係 Warwick， 係嘛？係你嘅 Warwick 嗰度咧就讀 PPE， 就係政治啊，同埋呢個哲學同埋經濟。PPE 咧係 Warwick 裏邊一個幾難考得入嘅學系，而且 Warwick 咧亦都係咧英國排名啊係頭十大，有時咧係第四五，係有時係第六七，係唔容易入嘅。嗱，佢自稱啊，佢話喺 Warwick 嗰度咧就讀政治經濟哲學。嗱，佢話專業嗱，呢個政治經濟哲學唔係專業，而係一個咧雞尾酒啊，3年課程裏邊咧係讀3樣嘢，係嘛？佢話，然後咧喺 Warwick 嗰度咧就怪啦，就讀咗2年就冇畢業，就係咧就要轉學啊，轉去呢個咧美國嘅杜克大學。嗱，你如果读咗2年，点解会第三年你读唔读埋佢咧？佢冇讲，佢话咧，由于佢读咗2年喺 Warwick 嗰度咧，成绩非常优异，啊，话佢嗰科里边啊个总分咧系佢最高，所以咧喺 Warwick 里边 PPE 嘅教授个名叫 Matthew Watson， 吓，叫华生，就咧特登同佢写咧推荐信。嗱，佢喺呢个中文里边咧， 佢連嗰個叫 Matthew Watson 嗰個 Matthew 咧都串錯咗，係應該係 M A T T H E W， 佢咧就冇咗個 H 字。好啦，咁如果你話香港嗰陣時有八卦周刊啊，或者有英國、美國嗰啲咁嘅偵查報導，你好好簡單咪打一個電話去問一下 Warwick 大學啊，呢個叫華生教授問啊，係唔係咯？但我覺得喺呢方面嚟講，讀書呢度咧好離奇嘅。你喺 Warwick 三年嘅 PPE 讀咗兩年，成績咁好，你應該讀埋佢啊嘛。你話係全級啊，分數最高，分數最高你讀咗一年，即係攞 First Class Honors 啦，係咪啊？咁點解你唔攞埋呢個高學歷咧？點解你第三年你會轉咗去美國杜克大學咧？係嘛？咁然後佢就話第三年咧去咗美國杜克大學，個總成績咧滿分四分裏邊咧，佢攞咗 3.96。而且是雙學位經濟和政治，就呢成績優異。嗱，呢啲你讀 undergrad 咧，係咁樣轉校法咧，我覺得好離奇嘅，係嘛？因為你話 Warwick 嗰度成績好，然後第三年咧就轉咗去係美國嘅杜克，杜克嗰度咧係四年制，咁佢又冇講到咧有冇讀第四年喎，係嘛？嗱，所以呢啲地方係喺啲疑點，係一啲咧漏洞啊。好啊，嗱呢个漏洞咧，就以我哋呢啲人啊，喺英国读书系嘛，喺美国啊呢啲游走过，一睇就知道啊，我唔敢讲话你呃人，只不过咧呢啲空白嘅地方，如果要追求啊学术嘅严谨，我哋今日用学术嘅态度啊去睇咧，系要用支红笔 underline， 就请啲位咧啊蒋才女解释下嘅，系嘛？但系如果你话差不多先生，呢种简体字写俾大陆嗰啲人睇咧，就麻麻地啦。佢哋咧就唔会唔知啊。就系呢啲正所谓呢个细节啊嘛，魔鬼在细节里啦嘛，系嘛？然后就系啦，点解会拣到佢啊？系会做一个致辞嘅咧？佢话原来咧，哈佛大学咧每年举办嘅毕业典礼啊，系会揾咧三个咧人咧出嚟咧系会致辞嘅。佢话两个咧系大学嘅本部。一个咧系读研究生，系嘛？咁点解会揾佢呢？原来有一个程序，就每年三月，哈佛嘅校方会发出毕业演讲稿啊，吓嘅招收呢啲应届嘅毕业生咧，系自己写一篇文稿去投稿，嚟到咧系轮选，所有应届嘅毕业生都有资格写一篇，系嚟到系参加。於是哈佛大學設一個八個教授組成的委員會，負責咧評選畢業的演講稿。咁啊，當然好多同學咧係會熱心啦，係會投稿啦。佢話初選咧係錄取咧係十篇講詞，然後再由投稿的學生出嚟咧係講一次，跟住咧係再敲定初選之後咧又決選，然後咧最後。是找了蒋宇容做毕业生的代表，是吧？咁如果蒋宇容能够做到哈佛毕业研究生啊，佢代表啊嘅致辞人咧，首先就是佢要主动投稿先。嗱，所以哈佛咧就冇话主动去找佢嘅。你唔投稿咧，啊冇经呢一个评审委员会咧，系唔会拣到你嘅，系吧？咁所以咧，如果你能够脱颖而出咧，理论上。是哈佛校方的审稿委员会认为他的讲词一定是好过其他的竞争者，而且研究所外国学生本身就占很大比例。如果他毕业讲稿的竞争是没有大学毕业生那部分是那么激烈的话，那就其实他不是说那么难入选，再加上他的讲稿的主题是投左交所好。口口声声国际多元啊、人道关怀啊等等咧，呢啲全部符合所谓自由派学者嘅价值观，系嘛？咁啊，但系呢篇广告咧，你有识之士一听咧，系觉得咧系好假，明显唔系发自内心，而系有一个非常之精心嘅设计。例如你头先讲到咩坦桑尼亚嘅嗰个咩洗衣机啊等等，然后咧。即是一句说话不是很适宜在这些场合讲，就是竟然他提到这个叫月经棉啊，即是卫生巾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贫穷的国家里面，如果有个妇女买不起卫生巾呢，他说他身为女生呢，他会个意思就是说他觉得周身不自在。他虽然没有说到这个世界只要有一个贫穷的妇女买不起卫生巾，我都不会来月经，他没有这样说。但是因为容易令人听到呢， 个心里边 key 一声咁笑，因为咧呢个词汇喺哈佛嘅毕业典礼不适宜公诸于口。吓，呢个咧英文叫做 inappropriate。你可以讲自由，可以讲人权，可以讲咧大爱包容，但你亦都唔需要咧系讲到咁细致。呢个洗衣机啊、坦桑尼啊呢啲咧，有一个好穷嘅学生喺睇桑尼，系就用个洗衣机唔识睇个说明书。嗱喺呢啲左翼啊嘅话语论述世界咧，你讲呢一样系有少少英文讲嘅叫 patronizing。即系话居高临下，作出一个好似好悲天悯人啊，系可怜一个坦桑尼亚嘅黑人学生，其实隐含啊系有一种高高在上嘅优越感。嗱，呢个字叫 patronizing。嗱，你唔信咧吓，风云谷我哋嘅观众好多咧系卧虎藏龙，你可以将呢一段说话系转述俾你哋嘅周围嘅外国朋友听，尤其英语世界里边嘅，你话系唔系系嘛？咁所以其实呢段讲词咧，听落去咧系有少少唔妥，所以你睇下嗰日嗰个毕业礼嘅时候，你佢净系打动到啊，佢左手边后边一个咧好肥胖嘅白人教授，嗰个女教授咧因为系女人，而且听到咧好似咧吓面有泪色咁样样咧，听到咧好似咧目泛泪光咁样咧，好似好感动，但后两排嘅男人咧系有啲目无表情。有啲咧係全無笑容，有少少冷漠，咁所以嗱，下邊咧就有一隻拍手啦，拍手咧有啲人就話其實就唔係嘅嚇，嗰啲人咧係見到佢咁樣樣咧，就於是啊就覺得佢喺度出醜，咁我諗我呢啲唔係嘅，即係講得太極端係嘛？咁啲哈佛嗰啲學生仔拍手嗰啲好多啲傻傻更更啊，聽唔清楚，之但係咧呢篇演辭你用英文啊。个原文去睇，你唔好讲话文法啊，或者系嗰个口音咧，系有啲地方嗰个 usage 同埋嗰个举例个例子啊，系同佢呢个场合有啲咧系不相称，我会咁讲啊，吓或者呢个世界变啦，系嘛，或者你可以呢个世界喂讲粗口，而家好多女生啊，你知唔知喺香港读 band 蚊名校嘅女生啊，系嘛都随时讲粗口噶，男女生殖器官啊，吓都挂喺口边，但系佢完全可以系九优十优状元啊，或者系世界变咯，系咪啊？咁佢大学毕业之后咧，进入瑞士信泰工作，地点喺旧金山湾区，跟住又进入咧私募公司。佢话工作三年之后咧，系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公共行政硕士，每年学习费咧系大约$100,000。佢就话本来咧系应该早一年入噶啦，之但系咧佢话筹唔够学费咁讲，系嘛？咁咧就呢方面呢两年咧，佢个工作咧嗰个入息啊、薪酬啊，同埋佢有冇违反到呢个签证嘅要求咧？嗱，如果攞话嗰个留学签证。是你毕咗业之后，以你美国移民局的要求咧，系应该咧系翻去国中国嘅。系点解咁容易可以由留学学生签证转做工作签证，而且一做嘢就做三年呢？嗱，呢个我唔知啊。系听开风云谷啊，喺美国啊读书同埋做嘢嘅朋友，你哋可以用你哋嘅经验去补充啊。系咪真系咁自由呢？系嘛？咁咧，於是啊，佢所享受嘅教育資源啊，總價值咧係接近啊，計計埋埋咧係有$1,000,000咁多。你計埋喺杜克大學嗰兩年係嘛？咁啊，來自父母嘅資助或者來自佢自己啊嗰個勤力工作，唔怪得咧大陸嗰啲網民啊計嚟計去計唔掂條數係嘛？啱唔啱？所以啊，猛話咧啲弱勢婦女啊，冇錢買衛生巾啊呢啲咧。就令人聽咧上去咧就有啲造作啦，同埋佢演講個腔調啊，係咪？同埋嗰種肢體語言相當誇張，就好似令人諗起十一國慶喺北京嗰啲文藝晚會嗰啲司儀啊，嚇嗰種咧比較誇張嗰啲姿勢，共青團訓練咧係上台啊，係將個聲音調高幾度啊，嗰啲咧係有一種大陸味喺度，係咪啊？ 其实你提到咧，佢去演讲嘅时候披嗰件咧清朝绿嘅服饰咧，都引起中国网民嘅不满啊！佢话咧呢种咧正正系西方啊嗰种东方主义，对于东方嘅女孩子，佢觉得就着呢类咁嘅衫咧， 就是 投其所好。 但其实他啲中国人就唔收货，佢话呢件衫根本就唔系乜嘢叫国服啊，不伦不类，其实只系类似戏服。咁甚至咧攞阿李嘉欣喺电影啊，应该系《鹿鼎记》里边嘅造型咧，去嘲笑佢话：喂，既然你话着得系呢啲咁嘅民族服装，点解唔戴埋嗰顶咧？蜻蜓嘅帽啊，咁先一套啊嘛，大家睇睇个画面啦。咁所以其实佢嗰件衫咧，佢仲出到嚟咧喺度死顶咧，就话呢件衫咧系嗰个咩叫云肩啊，即系啊嗰个类似喺个膊头嘅披肩啦。咁但系呢个碌咧的而且确咧就系即系佢自己一厢情愿制造嘅中国嘅形象。其实喺中国嘅服饰上面咧就冇呢种咁嘅服饰，你既唔系旗袍。亦都唔係傳統嘅漢服啊，甚至咧清朝嗰種帝王啊，或者係嗰啲皇后嘅服飾咧，亦都算唔上。所以自己咁樣 create 呢種咁嘅東方主義嘅形象咧，更加啲中國大陸網民咧就攞嚟做笑柄。而且有啲人直接講，真正嘅白咗咧就去咗袈裟噶啦啊，譬如話嗰個貝通利啊，你唔好理佢究竟係。啊，真神定假鬼，但系人哋真系走去袈裟咧，就送粮食同埋物资。但系假嘅白咗咧，就去咗哈佛，就系呢位啦，蒋千金啦，就喺个 咁啊 榜上边咧，就喺度即系出名啦。咁呢个就系人哋嘅总结咯。 衣着嗰度咧，佢就唔可以全部怪晒佢嘅，因为呢个喺大陆掀起呢股歪风咧，就系、是、鼓吹叫复古着汉服啊嘛，传染到中国特区啦。系嘛？嗰啲好多啲高官啊，都咧系喺度咧东施效颦啊，男男女女，我记得呢个筹由前呢个文化局系嘛，呢个文康体啊，叫杨润雄啊，咁样成班人带头咧，佢有冇份啊？有定冇啊？着汉服行出嚟，好似何非凡啊、麦炳荣啊、吓凤凰女啊呢啲咧，任冰儿啊咁样样咧，系嘛？六国大封相咁行出嚟，嗰啲唔系叫汉服，嗰啲叫戏服。是类似 TVB 同埋亚洲电视啊，喺里边做古装啊，吓嗰啲咪杨门女将啊、汪明荃啊嗰啲咁嘅衫啊，一人整一件出嚟啊，所以啲阿婶啊、师奶觉得熟口熟面啊，吓因为睇得古装剧多系嘛，新光戏院嗰啲咧嗰阵时晚晚有一台啊，哇，所以咧呢就是一个整个国家嗰个品味恶劣嘅问题。啊！就係、是、其實就唔關佢事。佢嗰件咧就已經咧唔係鮮紅啊，係咪鮮紅仲攞命啊？佢已經係深紅啦，謝天謝地啊！喺呢個咧服裝嗰個顏色嗰度咧，其實佢已經咧係有所提高。不過啲大陸網民唔收貨，係冇計啊，係嘛？所以個金乃迪學院咧點解會被指為中央黨校啊嘅美國分校咧嘅哈佛分校咧？因為有大量嘅官二代。例如呢个薄瓜瓜咧，就读过啦。2012年咧，金乃迪学院取得公共政策硕士学位。仲有一位咧，就系现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1999年咧，亦都参加过哈佛短期培训计划。咁呢啲咁嘅大陆嘅官员咧，系好似系接受过美国嘅文明嘅洗礼，但系似乎对于佢哋啊根深蒂固嘅党性啊，或者共青团啊，或者红色个出身咧。是没什么影响，例如李鸿忠他提出一个口号相当之耸人听闻，就是对于习近平总书记他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那这个口号不知道是不是哈佛金乃迪学院那里学回来，我相信不会这样教他，是吧？除非哈佛金乃迪学院有很多大陆官方的资金请回中央党校的人过到去那里教回他自己转头，是吧？所以呢啲咧，亦都你可以啊，看在卢比奥啊 Donald Trump 眼中，可以同你计一计数吓。你金乃迪学院吓系接待过咁多嘅中国嘅官员吓，你都知道啦。克林顿喺六四事件之后啊，唔系话要对中国展施行和平演变嘅。你哈佛啊，哈金乃迪学院啊，你所设系咪就系啲第三世界啊、非洲啊、油长啊？喺呢啲國家嚟咧，係嚟到咧洗一洗白啊，學一下美國嘅行政管理帶翻去噶嘛？咁你有冇啊？係令到佢哋學到嘢咧，定係佢哋走嚟碌一碌攞張證書啊？係裏邊嘅核心啊，仍然係啊東方 同埋咧非洲佢哋根深蒂固嘅君主或者酋长嘅文化系洗唔甩嘅咧？咁其实你金乃迪学院啊，系有冇起到任何作用，定系收咗学费或者收咗捐款啊，就只眼开只眼闭咧？啊，呢个咪就系而家美国政府要追究嘅咯，系咪啊？系嘛？当初孙中山啊，系嘛？点解会走嚟香港西医学院嗰度读书咧？佢同时睇到英国殖民地管理香港嘅市政咧，系整齐清洁啊，然后佢先至系兴生革命思想。啊！這個、呢个咧真系阿戴吉利斯啊，吓咁人哋啊100年前嗰种留学唔话走嚟，净系攞张证书噶，系开眼界噶，系嘛？等到你明治维新啊、福泽谕吉啊呢啲去完欧洲翻嚟啊，然后思考将西方文明咧系带翻嚟本国，系令到你现代化。咁而家完全变质咯，系咪啊？不但佢攞咗你张证书翻到去啊，系可以官升好多级，而且你个哈佛变咗啊！是俾佢屋企嗰張裝飾用嘅牆紙咯，係你幫佢洗白，然後佢染紅你咯。而家咪就係盧比奧同埋 Donald Trump 啊，係要處理嘅問題啊。咁你哈佛咧啊，校長又好，學生會又好，從來冇正面回答過呢個問題，而且咧係有30多个組織係連續舉行支持哈馬斯恐怖主義嘅示威，同埋咧校園嘅靜坐。直接或者間接係令到華盛頓一名恐怖分子喺冇幾耐之前就喺殘殺兩個以色列嘅外交人員，所以咧美國政府有理由相信哈佛大學係一個鼓吹同埋散佈哈馬斯恐怖主義啊嘅言論思想基地，再計計埋埋嗰啲猶太裔嘅學生咧係遭到驅趕，呢一樣蔣宇容咧係完全喺嗰、那個。畢業典禮嗰度咧，係冇平衡地係為哈佛大學喺呢一兩年咧係備受歧視同埋壓迫嘅猶太嘅學生、以色列嘅學生講個半句公道説話，啊，淨係講啲咩洗衣機啊、衛生巾啊呢啲咧，顧左右而言他，唔怪得咧嗰啲大陸嗰啲微博、微信嗰啲人啊，係唔收貨，一味追殺啦，係嘛？呢個世界咧要自我檢討下好啲。不过都唔紧要啦，吓又冇话啱定错嘅。咁如果哈佛咧成为一个中央党校啊，佢叫哈佛分校，又或者有一日啊，剑桥啊又成为富晓田大学啊吓嘅英国剑桥分校，或者呢个都系东升西降嘅一个大趋势咧，一个咧中国人最终啊都会吐气扬眉啊嘅一个终极嘅目标咧。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凤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凤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上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圍以前衰過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灣啊、泰國啊、吉隆坡、馬來西亞，全部都係天堂啊！同埋要承認黑白之間係有好多豐富嘅色彩。呢、這個世界冇話一個絕對好同埋壞，尤其喺政治世界裏面，你以對一個人嘅喜惡